即係譬如我哋舉一首我即刻諗起阿賭 Sir 嘅一首歌，亦都係譬如阿華哥嘅《答案就是你》。 嗯， 咁你寫噶嘛？ 係啊 係 啊。 咁你一開始咧，得得得得得， 係啊嗰個手風格， 有一種歐洲嘅呢個叫咩風格啊 ？Accordion 係咁應該叫做係法國咯。 哦，法國啲係啦，好歐洲。我一聽，哎呢首歌一起，我就知道係。 係啦， 答案就是 咁，你就會 係啊！你嗰啲歐洲嗰啲畫面就喺我哋嘅腦裏面湧咗出嚟。 我自己講，我所有我寫嘅歌或者我編嘅歌咧，我一定要。个 intro 咧就一听就已经可以抓住人哋嘅心灵去听， 嗯， 即系你个 intro 可以吸引你去听咧，你嘅歌咧就会成功。即系就算你佢可能未必识个歌声，或者如果听 intro 咁好听，佢就会继续听落去。 系系。 咁但系呢啲嘅技能喺边度嚟？即系举个例，其实点样可以谂到一个好嘅 music intro 咧？ 咁可能我都几受辉哥嘅影响。 哦， 辉哥好注重 intro 噶， 系 系啊，佢好紧张。 系，譬如嗰啲， 虽然佢冇话，即系好似好。好直接咁同我喂嗱，你边个啊 intro 记住啊？佢冇，但系我睇到嘛，我观察到，嗯，辉哥啲 intro 每一只都好有心思谂。 得得得， 系啊， 你一定知噶啦嘛。 你谂下，每一首歌几好听嗰啲 intro 系咪啊？ 呢个就系即系辉哥嘅一个好大嘅传授啦。 应该系啊。 为何会爱？为何将看闭起的心？为何会醉灵魂身躯没法醉醒？为何世界从前孤清变了温馨的梦境？往昔只无聊的生存，为何现在热烈爱生命？望你也发觉我心只会为你动情，犹如全部已早注定。多精彩答案就是你，知否这心又逢着你那晚已觉知一世为你动情。 唉，真系可惜，而家大家都唔花心思落去搞啲 intro， 所以咧有阵时候真系唔好怪我哋啲老饼话中意听翻啲旧歌，系因为除咗有感情之外咧，其实系一啲雕塑嚟，我觉得艺术品嚟嘅。 即系我哋会好慨叹，譬如诶呢首咩歌嚟噶？ 嗯， 但系你哋嗰个年代嘅歌好多都系哦，一听我哋已经饿咗。咩歌嚟嘅？即係你其實你做演唱會就知咧， 係啊， 你都個歌手都未行出嚟， 你 喺個 換 人已經 你換三位，開始攞 聽到演唱會， 咁你已經知道啲人就唱一係走嗰啲日子，都唔需要阿華哥開聲，你已經知道玩咩歌。嗱呢個就係、是。但系，唉，我哋成日就好心痛，冇咗呢啲。 而家系得好少機會，間唔時你會遇到一隻，可能係，咦，幾好聽喎、啊，咁嗰啲就零舍搶耳。 同埋而家咧，佢哋唔知咪懶咧，佢硬係隻隻歌都係鋼琴嘅， 或者吉他咯。 嗱，即佢 數兩下 chord， 係啊，數兩下 chord。 我哋有二胡，有 accordion， 有saxophone， 即我哋有好多。好多種方法噶嘛， 同 budget 有冇關係啊？ 唔關事，唔關事， 唔關事噶、 哦，關事。 我仲諗住用多幾個，會係因為 budget 大咗添。 因為當時又有即係我有聽過有啲好多唔同嘅説法啦。第一就話，而家啲歌唔好咁長嘅。咁你個 intro 如果有30秒嘅話，你首歌起碼都四分半啦。咁、我哋就啲 DJ 三十秒 intro 好正常喎。 係啊，我冇天氣都着緊嘅啫嘛。咁你咁但係即係有好多説法話，哎呀，而家啲歌三分鐘好長噶啦，已經三分鐘夠噶啦。咁你如果 intro 30秒嘅話，你首歌搞唔掂噶啦。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嘅理由嘅，咁但你问我，其实听歌如果嗰首歌好听，六分钟都好听。 系啊，不过咧，我有另外一个理由，我系曾经听过嘅，就系咧，如果你嗱 intro 嘅时候好难讲啦，但系 outro 特别系点解会即系越嚟越短，又或者冇同埋唔度咁样咧，就是、因为同以前唱 K 系有关系嘅，因为啲人咧可能唱 K 唱到去最尾，哦，唱完最粒最后嗰粒字啦，跟住停转第二首，咁、所以咧佢后面个 outro 几靓都好啦，都冇人欣赏、 都冇人欣赏系。 系啦，即系我曾经听过一个咁样嘅说法，所以就诶咁、就唔执到咁靓啦，执嚟做咩啊？嘥心机咁样咯。 啊，咁我要问阿賭 Sir 一个问题，我细细个已经想问，今日终于揾到一个大师可以答到我。通常咧，你哋点样去决定嗰首歌咧系非欧美一路玩咧，定系